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随分边陲，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安格亚路，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堪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声工厂出品。 我一方面感激党和政府的宽大，但同时当管理所人员送我们出所的时候，我又像一个离家的孩子一样恋恋难舍。这种心情我曾经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说过，但是他们是无法理解的。这种感情并不是我一个人，连一些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在离开战犯管理所时也都异口同音地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自己的重生之地。有些怀着敌意的日本记者企图从日本战犯口中听到对中国政府这种政策不满的声音，但是他们总是大失所望。无论在管理所以及离开管理所回到日本，日本战犯也总是说我国政府的政策好。他们归国者们也没能像日本纪实文学家星彻那样一言见底。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和教育可谓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性伟业。毋庸讳言，中国方面高度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革命理想主义的真正体现。他们从抗日战争之前就一直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及革命人道主义的政策。日本归国者们直观考评学校恩师，更是慧眼独到，见地深邃，更理性地强调这里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友谊之师，没有棍打鞭抽，只有人道教化，没有打骂虐待，只有循循善诱，没有生死决斗，只有友善互助，没有凄厉绝唱，只有书声歌声，没有咬牙切齿，只有亲切感语。战犯是战争的产物，战争双方一些人被关进管理所，另一些人看守管教着他们，两者相遇囚牢更加没有平等关系可言。后者握有并支配前者人身的一切，包括生命权利。可是在中国管理所，在彼此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后者却比前者富有人性，更懂得爱。管教看守人员尽管本人或亲朋都曾遇害，他们还是压抑着个人难以忍受的感情，只痛恨罪行，不迁怒个人，依照高度人道主义精神耐心地对待我们，刻苦地教育改造着我们。就像病人见了医生一样，犯了罪的人被善心救援的人强制管束与引领，就觉得减轻了自己的罪力。这强制管束引领的人虽然妨碍着他们的一些什么，却讨得了他们的喜欢。这种人文关怀态度，这种真情感化的心灵，使我们顽固的心扉如同极地的冰块遇到了春天的太阳那样徐徐融化，重新唤起我们做人的本性。中国这再生之地是拯救死灵魂的医院，是把魔鬼变成人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民用博大的胸怀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见证。这所活着的人生大学的全部教案，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报复， 而是以人道的教育改造政策，砍断冤冤相报的仇恨连环，把反对战争、和平友好的人生目标深深扎根在从这里毕业的每个学生的心底。为了永远切断仇恨的连环，希望把中国战犯管理所的思想与精神传给全世界。战犯管理所把鬼还原人，把军国主义者变成和平主义者，这种伟大作风全市只有中国一例。被免于起诉者三伟峰说，在管理所所培植的思想是永远的真理，我要把这一思想变为实际行动，让子孙万代继承我们的运动，日中人民永远友好下去。那么管教人员是怎样评卷的呢？他们见证说，这绝不是几位归国者的话，而是全体归国者的共同语言。对亲友如是说，对记者如是说，写文章做报告也是如是说，遇到威胁利诱的时候还是如是说。你们回国后的生活绝不会轻松。管教员吴浩然一一握着归国者的手嘱言，言简意赅，意味深长，于切切情绵绵，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再次扛枪到中国来，祝你们健康。在塘沽港，国民党政府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协议的地方，一个日本记者提问前日本关东军第34军司令部参谋部大卫情报班长全义一：第一批归国者都说中国好，是不是中共强迫你们说的？马上就要回国了，还有什么不敢讲的？另一名记者一旁帮腔：我不是不敢讲。全义一决然而幽默地说：我们会见了许多探监的人，他们听了我们的话，都为中国的人道主义而感动，有良心的人都相信我们的话，唯独诸位记者先生不相信。反过来说也一样，除了没有人性的人不相信我们所说的是事实以外，有人性的人都会相信那全都是事实。全义一一言犹未尽，又追加了一句：我也当过记者，向人们宣传事实真相是记者的天职，可是你们偏偏想让我讲子虚乌有的故事，诸位先生丧失了自己的本分，还是应当诚实，应当忠于事实啊。记者离去了，全义一欣然跟上了登船的人群，信步踏上了兴安湾。兴安湾不是泰坦尼克号，全义一他们是洗净了鞋掌，抛弃了十字架，而赎获新生回归故里的一群日本人。不是1912年4月15日在冰山沉沦上混迹于706名妇孺羸弱救生船戈尔巴千号而苟且偷生回国的日本运输大臣细野正文那个日本人。当年祖国故乡等待细野正文的是怒目睽睽的千夫指，印作反面教员的教科书和道德恶迹的耻辱柱。今天在鹤舞港迎接全义一他们一群人的是历史的道义的鲜花、欢笑和拥抱。兴安湾缓缓地离开了码头，扯断了一条条惜别的纸带，决心与昨天的我告别，鞭策今天的我起飞，激励明天的我紧跟时代的列车，永不退回，向前，向前。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这些昨日的敌人、今日的友人，放歌东京、北京、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一一告别了抚顺、太原，告别了塘沽，告别了中国。你在海之西，我在海之东，樱花时节喜相逢，喜相逢。东京啊北京，北京啊东京，樱花时节喜相逢，喜相逢。你在海之西， 我在海之东，海涛声里情更浓，情更浓。北京啊，东京，东京啊，北京，海涛声里情更浓，情更浓。兴安丸伴着歌声、掌声、谈笑声，渐行渐远地驶离渤海，驶入了黄海。尾部飘舞着波澜泛起的白色绸带，信天翁伴随着归航者翱翔，用他们那精灵的眼睛瞻前顾后，振翅学大雁，在天幕上大写着一个人字。人字幻化出绚丽的彩虹，横卧东海和日本海，连接着两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塘沽港、五鹤港，一条特殊的航线，伴生着一条五鹤方针。原日本人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动议于四天的航程中，寄予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期盼。1957年，战犯们参观追回中国大地后的第二年，先期或是回国人员在日本成立的原日本人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作为具有特殊性质的会员集合体，成为他们打捞灵魂的依靠。他们以敦促会员间亲睦相处，过和平生活，贡献于和平为宗旨，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侵华战争犯有几多罪行的人。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张金的代表作《日本战犯改造》。 站在人道主义反省的立场上，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和日中友好为目的，举办各式各样的个人或集体的宣讲、出版活动，公开连续地揭露日本国内从未谈论过的战争，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使日本人民第一次知道日本推行三光政策的真相，深刻教训一代人，影响一代人，成为日本人民从事日中友好与世界和平运动一直特别的新生力量。68岁的中规联会长藤田茂被日本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受到特务的跟踪监视，他不顾威胁迫害，照样巡回演讲批判军国主义。一次反战和平讲演后，6名特务爪牙持刀闯进他家，他毫无惧色，据理斥退歹徒，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奔走呼号。9年后，1965年、1972年、1975年，中规联会长藤田茂3次率团访华，2次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中国昨天承载的是原日本战犯生存的希望，今天承接的是中国归还者感恩的泪水。1965年的金秋季节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季节，沉甸甸的季节，收获的季节。9月7日，76岁的藤田茂率中规联91人访华代表团来到中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敬献铜杯，表示愿意担负设计施工的费用，把这座铜杯建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身后的高尔山上。碑文刻着25个字：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是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中日友好而奋斗。因为中国10年内乱，中规联所要建立的这座铜碑并没有如期建立起来，但它早已矗立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1980年4月11日凌晨3时58分，91岁的藤田茂在反战和平途中走到了生命尽头，病逝于日本横须贺共济病院。 弥留之际，他特别要求家人为之更衣，穿上中国周总理生前赠予的中山装，深情地终止最后一息，瞑目而去。继日中不再战悲，于1972年矗立日本广岛之后，中圭连另一座 6.37 米、由云百里石与花岗岩构成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1988年10月22日落成于抚顺高尔山下的战犯管理所。谢罪碑三字源于日本人原稿之认罪碑和中国人建议之纪念碑，由中圭连人反复复凿而定。这谢罪的辞谢和谢礼中包含着谦谢、忏谢和谢忱、谢恩之明谢、拜谢、叩谢乃至谢世之谢。谢是人类良知的一根剪尺，有了谢心才会有刮骨疗毒的决心，改恶多少从善就会有多少，获取新生命也就会有多少。谢是人生天平的一块砝码，有了谢心才说出慈山巨海的谢话，谢有多少爱别人就有多少，得到别人的爱也就有多少。上天堂的路用谢用爱铺成，上天堂的门用谢用爱打开。日中两国文字雕刻的300字碑文皆是正义的伤疤，伸展良知的挽联，让人们听到来自天堂的眼泪的哭喊，体会日本罪人挣扎于心的人性的呻吟。想到人类应从战争中学会友好与和平，碑音铭文说，我们在参加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恨罪不恨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有想到根据宽大政策，我们一名也没有被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我们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镌刻下绝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坚持和平与中日友好的誓言。这石碑、那铜碑物化了的历史凝固成了一种信念、传统与力量，成为日、德、意、法西斯无法否定、扭曲的二战历史锁链。那铜碑、这石碑纪念碑式的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铁证，是日本人民愿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象征。这碑碣也是高尔山有口皆碑的高尔山。中圭连成立几十年，一直坚持把认罪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渗透加害者的眼睛和加害者反省的声音，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初建时会员平均年龄37岁，1996年时健在者有484人，2002年时仅剩10%人，年小者也岁入80，上具回忆讲述能力者30几人。自然法则使然，他们终止活动，交棒给了成立于2002年4月19日的下一代中圭连精神继承会。岁月催人老，尸体可消弭，奋斗无穷期，精神要永续，接力自有后来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沙发上睡着，孤单冷心的破晓，冷的面条，热的泪痕，啤酒在苦笑，